中一种被目击得最多的外星人形是小灰人 The Greys， 约占纪录40%。他们通常大头、身细、约高4尺、眼大、嘴细、冇毛发。有些学者认为他们并非真正的外星人，只是一种有机系统的机械人，只是执行任务。往往目击小灰人的事主都声称他们旁边有个同人类一样的外星人。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Case V4， 神秘外星人。 好啦，头先咧，我哋听到咧，阿 Moon 就讲到啊，即系第二次见面已经成群啦、真系哇，成群 wow 想走出嚟咁样，都唔知边个打边个，啲样不过可能有少少分别嘅都，我谂。 我哋而家见到就 咁啊，同人一样，真系有分别， 但系有唔同嘅人样噶嘛。 系啦，就好似你而家见到人都唔同样， 即系 一 个陈强，一个云海咁样， 所有都系新 DJ 嗰啲样咯。 好， 我想知道系后来咁，你见到即系嗰个阿 friend 上咗去啊嘛，因为系咪？ 系啊系啊。 咁目击咗佢总统俾人暗杀，佢唔惊，佢唔觉得恐惧嘅咩？其实 不断咧，佢哋已经系教育紧阿 friend 噶啦。friend 去到嗰刻咧，已经系一个几明智、几有智慧、educated、cosmic wise 嘅人嚟。 好识得分析嘅已经 吓。咁啊，结果咧，咁阿 Val 就总结啦，就话其实咧出咗传媒嗰啲消息咧，系只系佢哋知嘅嘢嘅冰山一角啫。 即系好少。 系啦，系。 可能仲要系佢哋特登发放出去，让传媒可以报道呢啲嘢。 咁、当然要啦，你唔报道佢哋猛追咯。 佢哋都知道传媒嗰种嘅宣传能力嘅重要性。 所以你话金乃迪之死咧，讲到今时今日仲有大把嘅阴谋论。 竟然可以外星人版再讲、啊。 咪咯，但系呢个我哋要 skip 咗佢先。 系。 一愣起金乃迪咧，又系唔可以停。 系。 我要所以跳一跳出嚟先。 好啦好啦， 我哋要讲个好重要嘅话题。 系，就系、是、个个都要做嘅嘢。 就系去厕所。 咁唔知系咪阿 friend 咧？厕所都关佢哋事。 唔系，我想知呢个厕所系讲紧啲外星人点去厕所啊？定系咩啊？ 你听下。 好好好，你讲你讲你。 嗱，唔知系咪阿 friend 睇到总统遇刺，仲或者系唔知系咪因为对住55个外星人， 所以即刻想去厕所。 所以惊到要赖都唔顶。 见到总统遇刺，所以要去遇刺。 惊到要赖。好啦。咁啊，去厕所咯， 即系喺个飞碟上面阿 Sir 去厕所啦。 系啦，咁呢个厕所咧就有三个掣嘅。 等先，佢有冇入？佢有冇形容嗰个厕所画面先？一入到去个厕所系见到啲咩噶？ 应该系佢里边个光咧，几时都系冇光源，但系好似空气每一粒空气自己发光咁样样，好似就嚟 glow 嘅，就嚟荧光嘅啲空气。你有时见啲好 high 嗰啲装修咧，好高级啲场所都系咁啦，黑好光到荧光咁。咁啊，里边所有地方都系咁噶啦。咁佢冇特别形容嗰个厕所坑系点嘅，但佢就形容咧，如果屙完之后咧， 系 咁就精彩咯。 点啊？ 揿第一个掣咧，就一阵嘅疾风吹出嚟。 点啊？住五几年嘅时候已经有掣噶啦， 六几， 但系嗰阵时兴都系拉噶嘛， 系， 即系佢哋已经系好先进下噶啦，有掣讲真嘅， 人哋要揿掣咪落后咯。 哦， 人哋用个 mind 用个脑一谂就咁噶啦嘛，你嗰阵时都系噶，佢谂嗰对门就出现，佢唔用嗰对门咧就唔出现噶，消失噶。 OK， 咁入到咁第一个掣，有一阵风吹出嚟。 想象嗱，各位想象你哋喺嗰个厕所度坐低做完嗰件事之后，咁就有一阵暖风吹过喺大厦底部，咁咧佢话呢阵风咧就会将仲黐住喺 pat pat 嗰啲咧。就会 crystallize 佢，热水 亦 蒸化咗佢。咁然后啲风吹， 原来阿 Frank 系去大，我以为佢细。原来阿 Frank 系去大， 我一路都觉得佢系去大噶。 O K， 佢唔讲佢要吹后边 蒸化啦。 O K， 我第一件事将佢自 蒸化。佢坐低落都话， 对唔住啊，我紧张得滞。 啊，咁啊，结晶化咗就跌啦，就黐住嘅咧都会跌翻落佢个屎坑度，咚一声跌翻落去。 哇，好靓啊！突然个画面， 阿 friend 肠胃唔好，黐得咁多肠胃唔好， 水晶跌落水嘅声音吓 ，OK， 都唔系咚咚咚嗰啲。 哇，太靓啦呢个画面。咁第二个掣咁， 第二个掣咧就系另一种嘅风压同埋温度嚟噶。咁咧就系再吹干少少啦， 即刻去冷 系啦。 即系帮佢清洁啦。其实嗰个 系啦系啦，嗰一个风系即系 清洁啦， 清洁下啦。 咁第三个咧？ 第三咧就系、是、喷啲好似 BB 粉啊、香水啊咁样，系喷过嚟，系少少好似洗咗咁。 哦， 咁佢收翻条款先就好香， 即系冇洗冇冇佢冇用厕纸噶咯， 唔使啊， 哇！但系呢、這个呢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 step 咧，系佢一谂就得啦， 唔系佢 有制噶，有制噶、哦，有三个制。 会唔会其实三个制都系安排俾地球？ 梗系啦， 但系阿 Frank 一入到去已经知道呢三个制嘅 function 噶啦，已经。 有呢个细节人哋冇解，或者即系解俾佢先，或者个 label 写住咧。 所以阿祖，你千祈唔好调转嚟揿啊！揿咗第一个香水先好大镬。 系咯。O K， 好啦，继续。咁佢几时落咗个落咗离开个飞碟嘅咧？ 咁佢就佢呢个冇再点交代，可能睇完之后都系好顺利咁啊，出翻个飞碟走啦，揸车翻上去美国啦。 系。 咁啊，再有少少嘅题外话。 嗯。 咁啊，佢哋成日都会俾人预测啦。咁啊，总统预测佢自己都又争啲俾 M I B 咧系。落毒， 你讲嘅系 Frank 噶， 阿 Frank 系啦，喺 地球人、啊， 佢喺六七年十一月喺美喺西德嘅 UFO 议会咧，佢、个翻译员咧就外星人嗌佢哋带定呢包解药，到时咧佢有时你就开水，将呢包嘢开粉开水， 预先俾咗佢， 系预先俾咗个翻译，咁嗰日佢真系咧就喺佢个茄 soup 啊 ，tomato soup 啊，番茄汤系啦，番茄汤度咧。就有人落咗毒，搞到佢真系唔掂，咁佢就唞咗一日啦。讲完个议会之后， 亦都佢饮咗个解毒嘅。 系啦，咁而家开始系讲 MIB 嘅故事啦。 好啦， 好啦，到 MIB 即系如果大家唔熟悉嘅咧，即系我哋传统 UFO 界里边咧，形容有一班人叫 Man in Black。Black，Man、in Black 就系话经常又戴住顶帽啊、黑衫啊，好似今日你 阿超啊， 阿祖你个着衫咁样黑色，黑色嘅 tie啊， 黑色嘅外套、西装啊，黑色裤、黑色鞋，但系讲嘢就好似好机械化咁样嘅，啲人到而家都唔知佢系咩嚟嘅。 咁啊，电影嘅黑超特警队啦，系嘛？咁啊，黑衣人啦，我哋叫佢啊，如果中文就咁啊，七四年喺拉斯维加斯。咁啊 ，suppose 咧就 meet 佢唔知第系啦第三次嘅，有三个着住黑色衫嘅人。咁阿 Val 啊阿 Frank 太兴奋啦，好耐冇见佢啦，一时唔小心错过。 你 先 阿 Frank 识佢嘅 阿 Val 嘛？已经见过两次。 即系阿 Val 话俾佢知，嗱，到时喺机场外边咧。 我以为你讲紧见到 MIB 嘅 ，sorry。 系啦，机喺到时机场外边咧，我有三个人嚟接你噶啦。咁佢兴奋得滞，就上咗 MIB 嘅车。 我、就上错车啊！ 系啦，上错车，上咗一架黑色嘅 Cadillac， 上面三个黑衣人就车咗佢啲僻静嘅沙漠地方咧，就打咗佢一餐。我打到半咧， 原来黑社会嚟， 黑社会， 外星黑社会。 打到半咧，佢哋都讲噶，呢啲其实系外星人嚟噶。 哦、真系外星黑社会 系啦，但系佢哋咧系一个唔好嘅力量嘅外星人，即系佢系咁讲，即系唔好嘅外星人啦。咁、打到半之后咧，就有一个白色嘅 Cadillac 揸埋嚟，刹制停车，出咗两个。白色衫嘅白衣人啊， 即系好嘅呢个系， 系啦，你话呢两个 M I W for white，、哦、好啦，两个白衣人咧，佢话功夫好叻嘅，两下散手就打低佢。 哇，Matrix 都出嚟咯、哦、 ，OK。我打低咗之后呢嗱，由而家呢几段咧，呢几段咧，你睇到佢哋有几多个特异功能 ？OK， 咁啊打低咗之后咧，咁啊捉翻 friend 上车啦，咁嗰两个黑衣人咧就想爬翻上架车度。 系， 佢哋咧一伸手落去架车嘅车尾箱，唔使开锁匙，只手咁穿过车尾箱，就攞翻个公阿 Frank 嘅公事包。 哇！即系透过嗰个车尾箱就攞到 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其中一个白衣人叫做 Don 啦吓，咦，我哋嘅 friend Don。 系。 咁啊 ，Don 咧。 陈强个 friend。继续讲，继续讲。 咁啊，又穿过个玻璃，车后边个玻璃，就落去到后座度，又攞咗另一啲嘢，就抽咗个两个人出嚟。即系佢想坐 开咗，将佢抽出嚟， 系抽两个 man in black 出嚟，攞抽到佢掉翻佢落地。 吓、啊，咁即系完全系透视咁样，即系穿墙 系啊系啊 咁样噶咯。 咦，咁啊两种嘅外星人系 对立啦， 格斗 系啦，跟住咧佢哋系揾一只手指一指，咁个两个车尾胎就融咗啦。 哇！呢啲叫第几类呢？如果外星人 咁啊，再有少 系 外星人同外星人就真系 系啊， 冇得分噶咯， 分噶咯，即系我同你嘅人卡牌有冇分啫？ 但系佢哋 black and white 喎、 哦。咦？真系喂，咁会唔会其实我而家阴谋论，突然间谂会唔会其实佢哋做场戏噶？ 咁但系佢真系救佢啊嘛， 做场戏啊，炸 俾 人， 即系俾佢睇啊， 就俾个friend 睇。 所以外星人都有两面，外星人都有两面嘅。 系咪？如果系咧，我就会叫嗰个外星人咧战场再示范啲特异功能俾我睇。嗱， 仲有一场啊， 仲有啊，仲有好多， 仲有最后咧就揾两手一指， 系 成架车连两个黑衣人消失咗。 吓，消失咗。 跟住地下就睇落完全冇迹象，打过交。 哇，咁白即係白嗰啲个 power 咪大过黑嗰啲好多。 几时都系啊，整个外星现象就系白嘅 power 系大过黑嘅 power。 即系喺外星人嘅角度里面。 系啦系啦。我另外嗰个叫做 Tom 啊。 我开始有阴谋论啦都系。你继续讲先 ,ok。咁但系之后呢件事佢有冇再沟通到㗎？ 有。咁呢架飞碟呢恒常系派喺嗰度，系300尺直径，喺呢个内华达州嘅 Henderson 嘅市郊。咁以后佢哋恒常都系去接触嘅，咁有部分咧就唔再公开啦。但系时至今时今日咧，我个师傅啊 ，UFO 博士，去嗰啲 UFO 议会同个阿 Frank 太啊 Frank 生倾偈咧，都话系要踩行先。 系 OK， 即系佢哦，我想问一样嘢就系你个师傅系见过佢哋， 系亲自见过佢哋嘅， 哦，吓 亲自见佢同佢长谈嘅，所以系。好好可信嘅， okay, okay, 其实我好多答呢啲全部佢系亲身见过嘅事主噶。 哦，我哋今集我哋唔会讨论阿 Moon 嘅师傅啊，因为如果再楞落去阿 Moon 嘅师傅咧，我话俾你听，十日都讲唔完。OK， 我哋而家就将呢件事剔除咗先。 咁啊吓，咁啊，即系我嘅，我哋有朋友啦吓，直接系同阿 Frank 夫妇倾过偈，咁阿 Frank 夫妇都话，阿 Frank 演讲嘅时候咧系有外星人喺现场。 咁佢有冇去到当时嘅夏威夷啊？我想问阿 Frank。 梗系有啦， 梗有啊， 梗系夏威夷见到佢啦。 哦 ，OK。 啲嘢啫， 我唔系谂住爆你，放心，我爆少少无关同样嘅嘢啫。系啦，咁但系 咁嗰时嘅见面系啦，即系有啲乜嘢系突然间系嗰一刻先知嘅咧？其实。 佢嗰刻见面呢其实系久唔久，其实系其他个案都系类似嘅，就系 brief 佢一啲，有时系啲好灵性嘅嘢，有时系一啲科学嘅嘢，有时呢就好时事嘅。咁佢嗰次呢有同佢讲到个即将嚟嘅嗱时事啲嘅燃油嗰个 危机。 危机啦，系啦，燃油危机呢其实系一个人造嘅危机嚟嘅。 好多人都话讲70年代嗰个。 系啦系啦，又话 Man in Black 呢就系外星人嚟嘅，而佢哋系只是专事破坏的，不是说笑的，真是很 serious 地去搞破坏的。第三他说，即是我现在这里 point form 地说，就是说这个飞碟现象是肯定是这个末世的一个现象。 即是启示录里面的末世现象。 在启示录里面讲的末世现象是毫无疑问是其中一部分来的。 即系我哋讲近代喎、 哦。咦，咁又好得意啦。 点解呢？ 咁即系外星人都有睇圣经㗎喎、 哦。梗係有啦。 咁佢都要相信有嗰件事先至会。 哇好、啊、熟㗎，有啲个案呢就 Jack Silver 有啲呢直情呢阿 Rama 女仔嚟成个 hippie 女仔咁。但係 Jack Silver 叫佢第二日攞本圣经过嚟同佢倾偈㗎。 所以呢外星人都可以系熟圣经嘅、啊、千祈唔好以为外星人唔熟。 但我有一个好大嘅疑问啊就係经过呢一次两次三次嘅见面之后呢其实 Val 嗰啲佢哋都冇辦法最后同到就係所谓地球嘅领袖去做到一啲合作。 有同佢哋倾。但全部係啦全部呢都系话佢用一个英文字眼佢话全部都系 end up 系一个佢哋俾佢嘅反应系点呢就是 pathetic refusal。pathetic 即是很可怜纷纷这样、去拒绝我们。去拒绝外星人。是啦。就是怎样就我都知道你是很好心的我都知道你是真实存在的。我都知道我们搞到一撇东西的但是无奈我们的经济这样我们的美国会搞不定我们去宣布出来。 我想到一个很好的字眼。 可怜的推人家。 我想到一个很好的字眼。 就是怎样 叫悲情回绝。都不行、啊。 哇好靚喎。 係咪好靚 係呀係呀我悲情回转大家寫低俾我。 okay. 好啦第四个 point 就係 case 都咁讲㗎啦就係将会有一个大变会有大灾难如果你哋再唔醒觉嘅话。 咦、等先呢个系预言嚟㗎喇喎。系咪呢 咁唔似 可能当一个警告或者 佢哋讲得比较实在啲嘅嗰啲说话唔似啲圣经讲得咁 如果实在就变恐吓㗎喇喎。 其实都系喎。但我想知佢嘅意思我哋几时嘅大灾难嚟呢佢嘅日期。 通常都唔讲日期嘅但你会提字眼间呢佢唔会讲㗎因为 因为当其时所有呢啲50年代嘅个案呢都系讲到系2000到嘅啫。咁啊好 嚟 未系啦。咁而家我哋嚟到呢度大家睇落咦所有嘢都仲好好地喎。咁可能大家觉得推迟咗50年。但系照佢哋讲法呢而家已经系嚟緊㗎啦。 你见到近排啲新闻都 知道，我哋即系当眼见仲系好好地，我就近身所有嘢仲系好好地。其实出边个世界可能好乱噶啦，嗱、可能传媒唔讲得俾我哋，或者我哋自己麻木咗。 我美国仲间唔中射啲嘢上个太空度，作坑又成喎。 但系我想问一个八卦啲嘅问题，睇下你答定唔答啊吓？因为我知道你早几年咧吓、都有同你师傅有啲。联络啦，嗰啲联络我当中，我当然我唔会表达啲一啲问题咧，我会抱听你嘅，放心，你唔好掘住我先阿妹。咁但系咧，呢、這个师傅咧，我想问佢有冇同你交代或者 contact 到任何，即系近年啊，有冇讲到阿 Frank 嗰个死亡事件啊？ 哦，阿 Frank 死咗啦。 其实 Frank 咧就喺上年嘅11月死咗嘅，我照我所知。咁、佢有冇同你交代其实佢嘅死亡有冇冇啊？系咪 啊？ 但系你会唔会尝试去问下你师傅有机？有机会 使乜要问师傅啫？咁多人都可以问，咁多 UFO 专家我都傻、 啊。好啦好啦好啦，你问其他人啦，你问其他人啦。因为 佢点死啊？ 吓、佢即系我谂佢你 惨死 ，official 咪病死咯、啊、但系当然你每一次有好多呢啲， 但佢都好大年纪啦， 佢都大年纪， 好大 爱。佢2006年开，即系2006年佢咪去咗一个 conference 嘅，嗰阵时好似佢都80岁啦，都应该 唔系咯， 系嘛、都所以老死都正常 嘅、 不过我就系想知睇下会唔会因为熟悉佢嘅人有。另外一个讲法啫， 系 系啦，冇啊，冇听过， 冇特别消息， 好， 我会去追查一下， 你唔好掘住我， 我冇，唔掘。 咁林美，其实我想问呢个 case 里边咧，即系而家算唔算系呢个金星人嘅个案系完结咗嘅咧？其实有冇咁嘅有冇咁嘅情况？ 佢有冇或者透露一啲话，我再会同你讲一啲嘢嘅？ 其实50年代咧，就好多个案咧都系金星啊、木星嘅月亮啊、土星啊。咁样水星、水星冇 ，OK， 咁但系因为系九大，甚至喺太阳嚟嘅都有，咁但系因为喺九大行星里边啦，可能又变到我哋系咁唔相信啦。第二咧就系50年代咁多嘅浪潮，当时嗰啲 contactee 系明星嚟嘅，系影埋啲上流社会波去开波场嗰啲相，同明星咁影相摆上八卦杂志咁样。咁啊过咗嗰个浪潮咧，原来系唔得嘅，我哋政府都系冚得到佢。咁就过咗呢浪咧，就我觉得啦吓。就去到七几嘅时候就出咗 Billy Meyer 呢啲系几百光年外嘅七姊妹星嘅个案，仲系超多证据，多过50年代任何一个九大行星里面嚟外星人嗰啲个案嘅证据。咁啊另一种面目嘅 contact 啦。咁但系都系被冚到无声无影啦而家。咁所以咧佢就转咗方向嘅，到而家其实系冇乜大嘅 contact case 或者大嘅 contact 天明星，而系转系。兜过我哋政府睡梦中啊，我哋瞓咗觉，灵魂出体嗰个身体上咗飞碟。总之其他我哋人间嘅组织系冇办法染指到嘅方法，去摆翻啲喺我哋集体意识里边，令到我哋唔再自毁嘅集体意识。目的都系成件事就系一个 education program。教育人类嘅一个 program 嘅， 咁其实最好的方式都系头先你即系最初嗰阵时讲咧，个金星人可能有其中嘅手段就系佢派一啲潜伏嘅金星人， 佢潜伏嘅继续潜伏喺度， 喺地球里面不断潜伏去做普通人类，但系 卧底 系啦，系啊，而家佢话都仍然系有几十人系喺。全世界政府嗱，佢净系讲佢自己个 team 啫嘛。 哦，即系金星嗰 team 系啦，你知唔知啲 team 多到有啲咧？佢话我就嚟到宇宙呢、這、一个，佢个个都唔识嘅，编码佢哋冇人睬佢哋，即系多到咁样嘅。 喂，临尾咧，虽然因为咧今日咧，其实你话如果叫阿 moon 讲晒所有啲 case 咧，我谂讲几个钟都讲唔完。 系。 不过临尾，我想问翻阿 moon 少少嘢，因为咧我知道你嚟紧咧会有好多个月咧都有啲嘅 UFO 嘅所谓课程，系你教啲学生定系点嘅咧？呢个系。 我哋而家咪好兴嗰啲持续进修专业进修课程，有分数攞咁样摆翻落嘅。咁我哋咧就每堂3个钟咧，都等于翻3个钟嘅持续进修课程 CPD 嘅 points 嘅。咁就每个月嘅第二个星期六嘅晏昼喺湾仔3至6点。咁啊，随时欢迎你哋嚟听咯。有14个 talk， 如果你听完有一个课程证书，你每一 talk 都有一张证书。 14个 talk 里面包括有讲外星人嘅嘢啦，有 UFO 嘅个案啦， 系啦。 有古文明啦， 有 能源嘅故事啦， 自由能源啦，好多好多同外星现象有关嘅 唔止14个 topic 啦。 同埋我知道呢，啱啱阿 Moon 呢喺佢之前嗰个讲座里面呢，佢就讲咗，你系咪讲咗52个外星人个个案啊？ 呢一个呢就将会喺第13个 talk 嗰阵时，细数52个外星族，就由阿 Neil 去讲。但其实我上个星期六讲嗰、那个嗰廿几个接触个案咧，其实都已经讲咗十几廿个外星人、外星族。 但系你今日只不过喺我哋两个钟头里边咧，讲咗其中一个 case， 一个 case 都讲唔晒。其实 嗱呢、這个 list 啦，啲外星人咯，同埋佢哋嚟嘅星球咯。 不如咁啦，我哋搵日咧，我哋再有机会嘅话咧，我再捉你上嚟，我哋再 绝对要 再偏颇一个外星人嘅族群。要你去讲，虽然咁啊，我要解释翻少少就话，如果纵使你哋听众嘅角度，如果你觉得呢啲系你哋认唔认同嘅，唔紧要，即系我觉得可以你咪当故事听咯，系咪先？即系可能你唔认为呢个世界有外星人嘅，唔紧要，你继续可以买股票同埋去食饭嘅。 唔系，仲有咧，大家咧可以透过 食饭 嘅，大家可以其实咧，我觉得咧，听完呢一集之后咧，大家可以透过我哋嘅网页，呢个系真嘅，因为我好想睇翻咧大家嗰个嘅讨论 point 喺边度。其实大家可以上翻咧 my903.com，我哋咧魔星领袖咧有一个 forum 嘅。咁大家喺入面咧讲下，即系呢一集究竟大家觉得，譬如话好似我呢啲传疑派，你觉得个疑点喺边度？有咩想问？因为其实我哋今日时间唔够啊，因为 同埋我想话咧，各位听众阿 Moon 啊，通常啲传疑派咧、就系、是、根本就要掩饰佢自己真正身份，佢本身就系嗰啲外星人，话俾你听，佢就要企出嚟话俾你听，我怀疑噶嗰啲啊，你明唔明啊？所以可能喺成个 V 四里边咧吓，我哋呢四个里边咧，其实真系外星人，我第一个其实系阿祖， 所以你肯定系天。教徒啊！OK， 好啦， 多谢阿妹啦， 多谢阿妹， 好，拜拜。 魔性岭四号之魔性岭密码。倒流正吉嘅新日本文字。进入明治时期之后，出现了重新检视日文的日文近代化运动，很多人企图开发新国字，道流正吉为其中一人。1918年，即是大正八年，他自费出版了《取代汉字的新日本文字及其使用法》。在书入面，他认为日本文字已经变成了骨董文字，为了同世界接轨，日本需要新的文字，所以创作了新文字，借用英文字母和希伯来文字等等，不足的地方就使用变形的假名，创造了75个基本字。因为硬是将片假名改成欧洲字母，所以亦都出现了很多看起来很扭曲的文字，并且模仿法文将名词加上性别，即是有分男和女和数量词。但因为文字的形式变得太多了，离普及程度还有很大的距离。 魔性岭四号之魔性岭密码。 港英时期的政治部是分开情报部和保安部，当中再细分为 S 组负责情报行动，D 组负责侦察， G 组负责内部保安，而 G 组中的 G 科就是昔日的保护政要组，现在责任就落在保安局手上。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承认这是我，让我为我。 换来受伤的本领，凭这本领迷离里再打拼，白雪幻灭更清醒，堂中冷静才不冷静，给我自由在何时入声，软弱到要崩溃才能重新坚强，放在我